叶秀，咱们这么多天没上线，你一上来就被埋伏，感情这十几个人是一直守在这里啊？带头的这个术士你认识？ 认识的不能再认识了。 叶秋，你怎么这么难缠啊？赶紧躺平，老子赚500块。 现在哪来的500块啊？你没看那些工会最新的声明吗？悬赏已经取消了。 我靠，有这种事儿？那老子这么多天操练配合，研究你小子作息规律，不是白忙活了？ 没办法，谁让你不早个2天动手的？刚刚取消的。 不会是你小子蒙我吧？哪来的声明啊？你发链接给我看看。 行，你等着。 哎呀，这些人埋伏之前先了解清楚啊，还让你去找链接，吓我一……小心刺客！ 我操，叶秋，这样都没干掉你，你什么时候招哥布林？ 废话，我防着你呢。 喂，原来你们两个是心怀鬼胎啊！他骗你去找链接，好让刺客偷袭，你就假装上当，趁机反杀刺客。 嗯， 靠！ 喂，躲起来的家伙，这也太卑鄙了吧！埋伏在上线点，还有没有得下线了？ 哪儿来的婆娘在乱叫啊？你要是记住老子的名字，也可以埋伏我呀！ 呸！我才没你那么无耻呢，有本事出来单挑啊！ 那你去开个房间等我呀，是美女的话可以陪你玩玩。 靠！这也太猥琐了吧！我杀了他！ 老板，你知道这人是谁吗？ 我管他是谁。 他叫魏琛，听过这名字吗？ 没有。嗯，是职业选手。 他以前是蓝宇的队长，索维塞尔最早的操作者，现在已经退役了。 蓝宇队长？那怎么跟土匪似的？ 社会人士吧，匪气重了点。当年我们刚开始玩荣耀的时候，他年纪就挺大的了，后来打了2年联赛就退役了。 他很厉害吗？ 袁周和黄少天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，这两个人的风格差不多都是从他身上继承到的。 嗯，手残和话痨啊？ 你能不能想点好的呀？ 那他以前是蓝宇的队长，所以这次是蓝希格在背后搞鬼吗？ 看那十几个跟着他的人的操作不像，如果是蓝希格派来的应该都是高手。哎，老板，我们的悬赏不是取消了吗？你有没有在大公会的朋友打听一下这个悬赏的事？ 声明咱们不是都看过了吗？就算反悔也不至于这么快吧。 对外是这样，但对内呢？ 那我去问问。 叶秋，别躲了，爽快点出来，咱俩单挑。 行啊，你先出来。 我早就出来了，没看着你啊。 你再往前走点，我就在外面了。 老子才不上当，有本事你往前走点。 靠！哎，叶兄，真让你说对了，几个大公会内部都有悬赏，就针对你，杀一次500块，有的公会还额外奖励贡献度。 这么说，老魏这货还真是为钱来的。 为了500块，这么劳师动众，也混得太惨了吧？他们这下来了快20个人，回头钱怎么分啊？1人25啊？ 应该主要还是想找点乐子吧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哎，这家伙好像快发现我们了。 啊，那怎么办？ 交给我。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，蝴蝶兰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729声工厂配音，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14集。 角落里的叶秋，听着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出来受死是你唯一的出路。 老板，我们去右侧那块巨石的后面，小心点。 这家伙一直在那嚷嚷，真是话痨。 他这是在故意试探我们的位置。 叶秋，负隅顽抗就是浪费时间，速速出来受死，让老子领500块去吃大餐。 靠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悬赏已经没有了。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 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，你大声一点。 魏哥，我在这边。 他们好像走远了。 别慌，再等等。 叶秋同志，你就别藏了行不行？ 出来和我们决一死战呢？ 你要不要脸啊？带这么多人还好意思叫人决一死战？ 我没阻止你们叫人呢。叶青，你这家伙连个帮手都没有吗？哎，这婆娘就算了啊，她那点水平只有躺平认调戏的份儿。 我要杀了她。 哎，你冷静点，反正你也不是她的对手，何必去自取其辱呢？ 那到底怎么办？一直躲着也不是个办法，展罗兰他们又不在线。 你先在这藏好，我去引开他们。放心吧，我们的帮手就快到了。 帮手？谁啊？ 你翻翻系统消息就知道了。 叶秋，你总算舍得出来了。好家伙，又让你躲开了。你今儿别下线啊，我看你能躲多久。 你别跑才是真的。 哎呀，哎呦我操！一边逃跑一边还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你绝对是叶秋，不会错。 你也绝对是老魏，不会错。 又跑？叶秋，你还真是在等救兵啊？你这不是逼我也再喊点人吗？这多不好啊！ 哼，你还会不好意思？ 妈的，我是说人再多的话，500块喝瓶水都不够了。就现在20个人出去搓一顿，我还得倒贴点呢。 哟，走到死路了。 叶青，太久没玩网游忘光了吧？弥罗古城这儿就是死路一条，这下看见往哪儿跑？ 是吗？ 乖乖受死吧！我靠，好卑鄙的武器，居然还会变形！兄弟们，把它给我打下来。 好，没问题。 靠！他又看我的陷阱了！ 干！ 快拦住他！你别让他跑了！ 老魏，我先走了啊！ 想走门都没有！我这…… 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，手速不错呀！手控的束缚术，不错。 那是，你就好好等死吧。 老魏，你后面有人。 骗小孩的你！ 我真的有人。 有鬼吧？ 是有鬼，镇鬼。一帆，动手！ 我要干他！我靠！你居然真的叫帮手啊！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。还真这么巧，你围上来的时候，这个鬼剑士刚好做完任务来深知领域，我就顺便把坐标给了他。再说了，不是你说我也可以叫人的吗？ 55级的鬼剑士，一个兵阵连老子装备自带的冰冻抵抗都压不过，你这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帮手，恐怕顶不住老子3招。 是， 一帆，愣着干嘛？干掉他！ 好的，前辈。 哎，慢点！小兄弟好厉害呀！要死了！救命啊！ 一帆，抓紧时间砍死他，越快越好。这家伙没有下线的啊，在拖延时间等帮手呢。你别听他说话。 好的。 我靠，叶秋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！老子虽然退出江湖很多年，你也不能胡乱诬陷好人啊！他论卑鄙无耻没下线，老子能跟你比？ 哟，那可不敢当。 在那边，威哥，我来了。 对， 前辈，他们的人过来了。 放心，过不来。一帆，你专心对付这个家伙，我去拦住他们。 我靠！这位小兄弟，身手不错啊，哪家战队的？ 微草。 微草啊啊！微草了不起啊！最近 老三，快帮我查一下，微草战队用鬼剑士的选手叫啥？ 好，那个啊，哎，说起来，我和你们微草的队长也有些交情，回头我给他打声招呼，可以让你打打首发。这点薄面我还是有的，我看你技术不差，缺的只是一个机会。 不好意思，前辈，我还没有准备好去迎接机会。 我靠，居然不上当！ 查到了，叫周夜白。 不，过去的你还没有准备好，但是现在的你已经完全准备好了。 属于你的时代已经来了，整装上阵吧，周夜白。啊， 前辈，我不是周夜白。 啊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不是周夜白是谁啊？ 老魏，你这是临时上网搜的吧？为了忽悠人还冷挨了两刀，玩砸了吧？你弄错人了，老兄。 不会吧？哎，小兄弟，那你是谁啊？ 我叫乔一帆。 乔一帆？那这个没事儿，都一样，反正 行了吧你老魏，还想接着忽悠啊？一帆，你别听他瞎扯，他跟你们队长有个屁的交情，他连你们微草的大门现在是朝南开了都不知道。 谁说我不知道的？我知道啊，朝南嘛。我前些天刚跟你们队长吃过饭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 我们微草的大门不是朝南开啊！ 我靠，叶秋，我就说你这家伙比我还要卑鄙，我跟你拼了！ 一帆，当心，攻击的是你。啊， 他不是要跟你拼？ 年轻人呐， 老魏，你光束缚他有什么用啊？你当我是不存在啊？ 你在又怎么样？就你俩这等级，想折腾死我那可差远了。还一队三队都愣着干嘛呢？赶紧过来帮忙啊！ 哦，来了， 来，好，受死吧！ 君莫笑，前辈，他们的人有点多。 放心，按我说的来，10点钟方向放冰阵。 好，快快快， 打断这冰阵！ 来了， 一帆，月光斩把人打过来。 哎，你们搞什么呀？还一个一个轮流上啊？还是上公交啊？给老子一起上啊！ 一起上！ 那会杀呀！ 干掉他们！ 一帆，所有的鬼阵都开，把人聚到一起。 我尽量。 我靠！叶秋，你以为刷怪呢？ 等等，他该不会有什么后招吧？ 没有下线的家伙，吃我一炮！ 我靠！这瓜婆娘怎么也来了？妈的，这瓜婆娘70级，还是个枪炮师，这下坏了。 一帆，盯住那个叫迎风布阵的叔叔，别让他跑了。 你靠什么要跑了？你以为老子是你吗？接招！ 赶紧跑！ 哎，老魏，说好的不跑呢？ 谁他妈跟你说好了？切，老子保命要紧。这儿应该差不多了。 救我呀！ 这还有不 行啊！总算都杀光了。 那个没下线的术士呢？已经死掉了吗？ 没死，翻墙跑了。 哼，这人居然丢下自己队友，哼，刚还说不跑呢，这么没义气，真是好没下线啊！ 靠，你懂个屁！ 伟哥，不是说不跑吗？ 靠！老子忽悠他你也信？ 那现在怎么办？还上吗？ 妈的，就剩这么几个人了，打个屁呀！今儿先撤吧，都小心点啊，别让他们发现了。 哦哦，我们几个已经脱战了，是你小心点才对。我看他们一直还在你附近呢。 那你还不快过来帮我吸引一下他们注意力？ 魏哥，你也太没下线了。 少废话，你们先下线吧。 会不会那个前辈就躲在附近，没有走远？ 我操！ 哼，有可能。那家伙那么猥琐。 哎呀，不行，这儿藏不住了，赶紧走。嗯， 试试看就知道了。老魏，你就别藏了，出来受死是你唯一的出路。交500块钱出来，我或许可以考虑放你一条生路。 叶秋，你去死吧！ 在那边， 出来了，走，追上他。嗯， 攻击别停，别让他脱战。这货一脱战，绝对下线。 我靠！叶秋，老子誓死不降，今天要和你周旋到底。 那你还跑？想想你的兄弟们，他们为你而捐躯，你好意思一个人独活下去？ 你少来，人都是你杀的。 你不要指望他们还会回来救你啊！他们对你已经绝望了。 你少扯，他们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 虚张声势是没有用的，你就是把全蓝西阁的人都叫来，今天也得死。 哎呦，我靠！ 差点就脱战了，又被这家伙打中了。我这货是做好时间的吗？你真是料事如神啊！啊，兰溪阁的人马的确马上就到，而且不光如此，你看时间。 巨墨校在弥罗古城遗迹，要杀的速来。 巨墨校， 我靠，五百块，我来了。 走走走，一起去杀巨墨校。 靠，你这家伙太无耻了。 石壁倒了，好机会。我这啊， 他不见了。 你还在这附近， 老魏，你以为这样就能救得了你吗？ 有种你一直别走啊！ 杀了你马上走。 你找着我再说。 你现在肯定没脱战，所以你的位置也不难推测。而且啊，我已经知道你在哪儿了。 忽悠，接着忽悠，看老子我上不上你当。 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了没有？听不到吧？我们是蹲着走的， 追身后！ 我靠！吓我一跳！我信你才有鬼了！哎呦！我靠！真知道啊！ 取消卫星射线，用机枪扫他。 好！ 坐下！叶秋，你有种跟老子单挑！ 好，你站住啊！我来和你单挑啊！ 我呸！鬼才信你！ 妈的，看来只能进本了，死在本里至少不掉装备啊！ 哈哈哈哈，想追杀老子，你们还是嫩点儿。 前辈，前面就是弥罗之城副本入口了，恐怕追不上了。 放心，他跑不掉。哎，老板，你鼠标借我。 鼠标？哎呦我！哎呦，这瓜婆娘怎么操作突然这么准啊？ 我靠，不对，是叶秋那货，他们坐一起。 叶秋，你无耻，用别人号偷袭老子，你还有没有点公平竞赛的精神了？ 哎，都说了让你站住，我就用我五十多级的号跟你单挑。 我呸！哎呀，我靠！这个一寸灰什么时候追上来的？ 一般，回斩。嗯。 小兄弟，我一看你就是后道人，你要报到我的装备可要还我呀！ 啊，好的。 来吧，我装备可都脱了，你快杀了我。哦。 哎呀，你攻击再快点啊，多开点针！啊，就算你是五十五级，也不至于慢成这样吧？不是故意放水吧？ 我不是， 这你就不对了啊！对待敌人就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击杀，这才是减少意外、避免失误最有效的手段。你赶紧的。 前辈说的对。 一分让开，让我来收拾这个老东西。 妈的，凭你也想收拾老子？ 小兄弟。你站远点，我不想误伤到你。哦， 哎，一帆，你怎么还上当啊？站到背后去，断了他的退路。 哦，好。 你这是？哎呀，叶秋，你个贱货，非要拆老子台是吧？看我不宰了你！ 老魏，你搞清楚现在的形势没有啊？ 没下线的那个，受死吧！ 行，今天我认栽了，你们人多我服。 不是，死到临头了还要吹啊？人多人少都一样。再说了，你带了十几个人，好意思说我们人多？ 哎，行行行行，你厉害，行了吧？ 咱得说好啊，这银五可是我的心血，要报出来你得还我。 行，只要不是银五，都还你。 我靠，你别假装听不懂啊！ 不割你点肉，你不知道厉害。 我靠你！ 银武出来吧！ 我靠，你跳魂啊！我靠，不，你真的把老子银武给爆出来了？ 真出了！ 老魏，你哭去吧！ 叶秋，你不能好死！ 哎。魏哥，怎么了？ 银武被爆了！ 啊靠！那怎么办啊？ 去抱过来。对，大不了我们打电话，再多叫几个兄弟来帮忙。 对，多叫点人去追杀他们。 杀毛啊！ 行行行，玩你去，我自己搞定。啊， 行。魏哥有事招呼啊。 玩家，君莫笑拒绝了您的好友申请。 我靠！ 叶秋你大爷的！ 谁他妈一直在骂叶秋啊？ 是老子怎么的？ 操你小干嘛呀你？ 骂了又怎么样？ 看，我是说骂叶秋，当然要大家一起啊！ 玩你游戏去！哎，不加老子游戏好友，老子上 QQ 骂死你！叶秋，给老子出来！别他妈装死！我靠，这王八蛋！ 你谈什么语音啊？玩游戏呢？ 叶秋，你王八蛋，快把鹦鹉还我！ 哎，老魏，你可别吵我！你刚才发世界把我的位置，我现在要集中精神应对接下来的追杀呀！万一一个不小心挂了，你那银武死亡之手被别人爆出来，那可就…… 我靠！那你还不赶紧下线，站着等死啊！ 不行，我正在研究你的银武呢。 你研究个屁！赶紧给老子藏好了！ 你放心，我是那么容易被杀的人吗？不是，你还有多余的升级材料没有？ 滚！老子自己都不够用。 你还要啥材料啊？你已经没有银武了。 你大爷的！你快还我！ 坦白说呀，你打打网游而已，根本用不着这么高端的装备，留下反倒是一个负担。哎，不是我帮你卖了算了，钱咱俩对半分，你随便就能换一身在网游里边足够横行霸道的装备。我也赶紧升级我的银武，我那个才是真正等着急用的，马虎不得。 那你滚，老子也马虎不得。你知道我死亡之术升到60级花多少心血吗？ 是吗？那你后续升级方案都搞清楚了没有？都搞清楚的话，那我价钱可得喊高一点。 价钱你妹呀！这是老子的心血，无价之宝。 你这点心血和你当初索克萨尔那把灭神的诅咒风格可有些不一样啊。我看看啊，暗属性强化、法术吟唱、施法距离，这全都是对个人属性的强化呀。 索克萨尔。我武器什么风格关你屁事？ 这几年很寂寞吧，老魏？ 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听不懂你说什么。 你当初为什么没有留在蓝宇啊？我听说他们当时挽留你做指导。 老子对那没兴趣。那个时候的蓝宇已经不需要我了。 你还是更喜欢站在比赛场上吧。 我。比赛。 本场获胜者是来自蓝影战队的索克萨尔。 队长，太精彩了，我们赢了！ 开玩笑，我是谁？我是他大爷！就那小兔崽子想赢我，做梦！ 哎，老魏，老魏， 啊， 想什么呢？ 没什么。 老魏，你在网游里还能找到以前那样的感觉吗？ 这还用我来告诉你？ 有没有想过复出？ 复出？我？你别玩我了，大神。 难道你甘心？ 不甘心能怎么样？嗯？ 再来一次。 再来一次？就像今天这样。拿60级高端银武，带着19个一直跟我混的兄弟，20个70级的人，收拾不了你们两个50多级的，怎么再来啊？再来做什么呀？ 只要你愿意，没什么不可能。 你他妈现在还这么意识流？ 不错，意识是可以决定胜负的。想想你们队里那个家伙，听说你当年就是因为输给他。觉得无地自容，才下定决心隐退的。 是，老子做出的决定会受到这种鸡毛蒜皮小事的干扰吗？我不得不承认，啊，当年我对他看走眼了，而且走眼的厉害。 真的不是因为那件事？ 哎，好吧，有那么一点点。 一点点是多少？ 一点点就是一点点，就是微乎其微、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点点。 不可能吧？输给一个被视为完全不可能在职业圈混下去的手残，这种打击，我可以想象。哎， 你想象个屁！你呢？你这是搞什么呀？刚退役没多久就搞复出， 还闹得满城风雨呢，你去干嘛呀？ 我思前想后啊，决定还是在最后的时刻，轰轰烈烈的再闹上一遭。我可不想过上个好几年后，一个人抱着个银五，在网游里边寂寞惆怅。 啊！你滚滚滚滚滚滚滚！ 怎么样？让兄弟捎你一程吧，让你也故地重游一回。复出吧。 荣耀联盟，我还可以吗？ 怎么样啊，老魏？机不可失啊！你看，这次你拥有一个多么完美的理由。 什么理由啊？ 我绑架了你的银武啊，为了拿回武器，被迫复出，这个理由够完美吧？ 你滚！ 我说真的，你行的。 我真的还行吗？ 哎，你觉得我现在相比当年还有几分实力？ 技术、手速，这些确实是很难和你当时巅峰的状态相比。但你这个没下线的风格还依旧保持着，真的很让我感到欣慰。老魏，几年前是宇文州在默默地向你学习，现在到了反过来的时候，杀他一回马枪，还他一个惊喜，怎么样？ 杀他个回马枪，还他一个惊喜。 这听起来好像是不错啊。 那你还犹豫什么呀？ 哎，我忽然想到，按联盟的规则，你这刚退役的王八蛋至少得歇一年，也就是说你复出起码得是下下个赛季。到时候老子以32岁的高龄重返职业联盟，怎么着？给大家当爷爷去啊？ 32？你这么年轻啊？你不都40了吗？ 你大爷！ 哎，真要准备起来，时间也不宽裕，我们也需要磨合。你也不想只是回去灰溜溜的转个圈就出来吧？哎，对了，话说你当年得过冠军没有？ 老子就打了2年，联盟头3年冠军不知道被哪个王八蛋拿走了。 哦，对了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 靠！哎，你这意思，你付出的目标是夺冠？ 除了这个，还有什么目标是更有意思的呀？ 好，这目标不错。联盟的少年们，颤抖吧！本大爷要回来了。 像宿命开启死亡之门的瞬间，诸神的诅咒由我破灭于眼前。谁将超越这副生死的极限？夜雨无边，唯有我能亮出地界。命运由我铺排，要肩负谁的未来？冰与火燃成海，迎接魔法的时代。 魔兽杀回尘土浩瀚，一关一把就散，斗破河山又何必。 新的王朝敢于荣耀顶端，只不朽英雄，英雄不孤单，每个名字都是盛世最大的光环。 像岁月握紧无坚不摧的双拳，我从来不懂诸如后退概念， 用长夜点燃掌中深深的火焰，我以导演之于时光来为之加冕。 万千人中瞄准，谁向外灼热灵魂，要去下最远程，不惧无畏的眼神。魔兽我杀回尘土浩瀚，一关一把就散，走又何必傲慢，何必有遗憾，不过是从 辽阔之外，任何